城市最后的航班，带领我逆着风飞向南。没有决定终点站，所以每次降落都只是中转。万家灯火的圣诞，起飞时承托我的孤单。因为快乐太短暂，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。世界的中心我呼唤爱，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能明白，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，也是一种震撼。世界的中心我呼唤爱，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，若这是负担你无需再回头看，我爱你但是和你已无关。是一